赵恩，你看怎么办？ 你怎么就问我了？我怎么会知道该怎么处理啊？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 白毅摇头揉揉太阳穴，然后叹口气说， 这事儿很麻烦。赵同学，你先回去，这几天都不要洗澡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干燥。还有，如果可以，也不要再去其他人家里，安静待在自己家。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 他走到自己柜子那里，翻出一捆香，对赵云云说， 到了晚上，这香就点上，然后睡觉。虽然不能治本，但是可以缓解一下你目前的状况。 赵云云接过香，就像是接过救命稻草一样。他激动地感谢白毅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出门的时候还不忘给他们鞠躬，请他们一定要救救他。安宗完全可以感觉到这女孩子有多害怕。把赵云云送出去，关上门，还没等安宗开口，白毅就先发难了。 你小子以后别什么都没问清楚就答应下来，你哪来的本事帮他呀？ 一个姑娘家哭哭啼啼的来找你帮忙，你还推说是自己无能为力，那还是个男人吗？不过我确实是鲁莽了点。哼。 安宗这样想着，愤愤地哼了一声，心里琢磨着这事儿到底是个什么状况。白毅见他没话说了，叹了口气说， 你知道那女孩惹到的是什么？说实在的，我还真没有把握能够帮助她，也许她死是注定的。 安宗心里一冷， 白毅很少说那么没把握的事情，难道这件事情真有那么危险？ 想到这里，他口气也弱了起来，观察着白毅的脸色，心虚道， 老白，难道真的有那么邪门啊？你不是很有能耐吗？ 白毅白了他一眼， 他遇上的东西是喜鬼，90%的可能是他被那鬼给害死。 安宗一听就急了，连忙追问道， 啊，真的没救了？看着他等死啊。 白毅站起来拍了拍衣服， 既然答应下来也只能帮忙了，否则他死了，下一个估计就是咱们。这种鬼其实是一种煞，死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大婚之日，因为怨气太重无法消散，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厉鬼。其实他们不常见，只有在大喜和大悲的场合下才会出现，见到的人没几个能活下来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特殊的方法。 安宗缩了缩头，继续问， 什么办法？ 白毅撩起衣角蹲下去，爬到床底下翻出一个大箱子，然后皱着眉头， 查资料。 听他那么一说，安宗整个人从椅子上掉了下来，最后无奈地爬到他面前，翻出另一个箱子， 那就查呗。 其实自古以来，鬼怪大多都是有方法克制的，万物不越五行，难超六道，所以只要你敢犯事害人，就有法子收你。但是喜鬼不一样，他的存在是一股怨气，一份由最幸福转为最凄凉的怨念，所以他们徘徊在婚丧两大典礼上，重复着自己最快乐也最悲伤的情景。至于丧鬼，情况也十分类似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丧鬼是死在别人婚礼上的人，别人最快乐的时候却是他们最悲哀的时候。因为他们的怨气十分强大，所以看到他们的人几乎不可能避开这股煞气，他们算是恶鬼之中最为凶险的煞鬼之一。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，他们就是无差别杀人，逮到一个是一个。 一边查资料，安宗一边替赵云云担心， 这个姑娘的命还真苦，自己谈了3年的男朋友死了，还在她的葬礼上撞到那么一个煞鬼，现在只能每天待在家里，随时可能被这煞鬼弄死。 我对这个鬼怪了解也不多，因为他们很少出现，所以资料上对他们的认识和记载也十分的有限。 白毅嘴上虽然喊着麻烦，但还是非常认真地调查资料。本来已经整理干净的房间，没过多久又被摊得到处都是书和奇怪的图卷。安宗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把他那些比卷筒纸还要薄的卷轴给踩烂了。他对此并不了解，帮不上忙，于是乖乖地靠边翻着一些书解乏。当中看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， 记载的是明清时期一些奇闻异事的文集，叫做《黄梁鬼事集》。这里面的故事性很强，安宗就拿它当作小说读。虽然年代久远，但里头的文字倒也比较白话，一来二去居然给他看下了大半本。突然安宗被其中的一个小故事给吸引了。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秀才赶夜路去京城考试，因为没钱交付路税，只能走一条荒僻的小道。他在那里遇见了一户大户人家，他们要嫁女儿，便客气地请他入宴喝杯喜酒。那个穷秀才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便高兴地去白蹭了大户人家的一顿酒水。只有新娘和新郎坐在高座上，新郎感觉不像一个真人，反而像是一个纸扎的人像。新娘也不盖红盖头，露着脸看着前方，淡漠的就好像不是她在结婚一样。秀才心里奇怪归奇怪，但因为实在是太饿了，看着满桌的酒菜，就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忽然他在厅堂的角落里看见一个一身白衣清瘦娟秀的美人，美人哀怨地看着结婚的厅堂，秀才顿生爱慕之心，想要去搭识此女子，便走过去愣头愣脑地做了一个揖。当秀才一抬头，那清秀的美人却不见了。后来喜宴结束，秀才向那户人家打听有没有这么一个一身白衣打扮的姑娘，大户人家摇头说不认识。后来秀才在心中念念不忘，不久之后就得相思病死了。安宗觉得好笑， 一个大男人因为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子就那么挂了，这真是不值得呀。 电光火石间有什么窜过他的脑海， 婚礼白衣女子，最后秀才死了。 他立刻走到白衣身边，指着那段故事给他看。白衣拿过书，越看眼睛越亮。其实安宗只是一个大概的想法，这事情和赵云云那件有一点相似，只是里面的人物反了而已，其他的完全一模一样。可惜故事里面没有记载破除的办法。而白毅却亮着眼睛拍他的肩膀，兴奋地说道， 好小子，没想到线索让你给找到了，这件事有眉目了，还有些细节的地方等我弄清楚了再一块去找赵云云。 安宗被他那么一说，更加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，拉着他的手就问道， 哎，慢点慢点，老白，你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眉目啊，我只是觉得那秀才遇见的事情和赵云云有点类似。 白毅飞快地从安宗身边的书堆里抽出两本书来，然后把书翻得哗哗作响，头也不抬地说， 没错，那倒霉蛋秀才遇见的就是红白双煞中的三鬼，他看到的那个美女就是最后要了他命的女鬼，而且这个故事内在的含义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破除这鬼煞的办法了。 说完白毅敲了一下台子，抬头对他笑得很是和蔼可亲。 办法是找到了，安小哥又要麻烦你帮忙了。 安宗看着那笑容心里一抖，心道糟糕了，不过还是硬着头皮问了一句， 这件事儿还得用到我。 白毅漫不经心地继续微笑， 放心，基本没什么危险，你不是答应要帮助人家吗，怎么现在要你出力你就蔫了。 安宗一听这话立马瞪了他一眼，抬高声音道， 我怕什么呀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，否则我的安子倒着写。 白毅看着他摇头笑了笑， 兄弟，这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别反悔，否则你名字以后写起来可就复杂了。 安宗看也不看他那副嘴脸， 这人就喜欢刷嘴皮子，在别人那边装深沉有内涵，在我面前就是一个独嘴小人。 他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 说吧， 这次是要我去拿什么东西啊？还是要我去见什么人？我安宗皱下眉头，就不是爷们儿。 好样的，就看你表现了。我算了下日子，再过两天就是下弦月，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解决问题之时。我去给赵云云打电话。 说完，他又饶有深意地看了安宗几眼。安宗感觉他的眼神闪烁着一种邪恶的光芒，奸诈仿佛就是为他而造的词。安宗咽了下口水，不由自主倒退好几步。白毅嘿嘿地笑出声， 就看你表现喽。